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。 真的 沉默渐渐改变，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惊喜到底何心？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越长， 空虚也不能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春落下只一人，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自由远不如悲伤。曾眼泪结了霜，才发现恨你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脱不了轨，走着被安排的方位，想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 心，又找到我。